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快乐合家欢，开心乐无边，欢迎您接着收听。那天呢，小何过生日，欢欢呢送给他爸爸一个指南针。他爸爸问，哎，儿子，你送我指南针，这什么意思呀？欢欢说了，爸爸，有了这个指南针呢，我妈就不会再说您喝醉酒连家都找不着了。在家休息的时候啊，小何跟佳佳说起了自己的一次出差送礼的经历。 去年八月我出差了一个月，哎，你还记得这事儿吗？ 记得呀，你不是告诉我说去福建那边做市场调查去了吗？ 没错，那回啊，我是第一次担当那么重大的任务，可以说是很紧张。刚到那边的时候我就想，哎，我得先买点东西啊。 嗯，给你带的生活用品不够了。 谁买生活用品啊？我买的是礼物。那儿啊，有我一老朋友，有他的帮忙，我就能更好的完成任务了。不过由于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哎，我慎重地拿出两套方案。如果我这朋友对我不是很热情，就送土特产，也能说得过去。哎，如果我这朋友很热情，就送购物卡，那么着是更实惠。 想的倒是不错。 嘿，第二天我去那朋友他们家了，他呀给我端茶递水倒是挺热情的，于是呢我就决定送购物卡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就很紧张，出了满头大汗，临出门的时候啊，掏出卡放茶几上我就走了。 那也算是圆满吧。 哪儿啊，刚到楼下我又回去了，把这东西啊又给要回来了。 为什么呀？ 我一紧张啊，把宾馆的房卡放那儿了，购物卡呢还在我兜里呢。 要是不去拿回卡呀，这小何一晚上都该在外边过夜了。小何送这份礼可说是费了一番心思。不过呢，还有这么两口子为了送礼下的功夫就更大了。下边咱们就一块来听潘长江、张爱丽表演的小品《手术之前》。 喂喂，谁呀？啊，玲儿在哪儿呢？还在医院呢。哎，咱妈手术到底什么时候做呀？什么？说不定今天晚上，也可能明天啊。嗯，好。嗯，是，咱是得送礼啊。这不嘛，今天一大早啊，我把我家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，让你姐夫上街去啊，尽量的给大夫多买一点东西，啊。哎呀，人呢，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他办事你还不知道啊，磨磨唧唧的，都赶不上一个好老娘们儿。 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十三二一，咚咚，开门。 哎，这谁呀？ 这体格还没看出来。该买的全买回来了，其他的人家不让拿。 为啥呀？ 没钱。 废话。 来帮个忙。哎呦，这一大早出去可把我累屁。 哎呦我天 哪。哎呦我的妈，就不行了。来来，帮忙把电视拿来。来来来来。哎 呦，慢点慢点。 哎呀哎呀，这一大早出去这把我累坏了，不行了，我得歇。 哎，起来 来。 我说， 嗯， 这什么呀，一大堆啊。 那什么，自己看。 老规矩嘛，汇报。 习惯。哎，彩电， 嗯， 抽油烟机， 嗯， 录音机，电饭煲，电熨斗。 电饭煲？ 我的妈，这么大人连电饭煲都不懂，没看过电视广告吗？朋友，我是陈真，我和朋友陆大兰都乐意使用电饭煲啦。那个。 舌头那叫电饭锅。 对，东北叫电饭锅，南方就叫电饭煲。 哎，老婆，这礼非送不可。 那当然了。哎，啊，咱妈不是说了吗？ 咋说的？ 只要给大夫送了礼，那患者心里才有底嘛。 对，绝对有道理，太有道理。 就是，歇会儿。 谢谢老婆。 哎，胡叔。啊。你买了这么多东西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 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小鸡儿不尿尿，各有各的道。 没想到啊，人不大，心眼儿可不少呢。 那哪不知道心眼儿多，早穿成一米九几了，不一跟你说，这是找哥们逼的，别 说你胖就穿。 那的， 坐歇会儿。 哎，再谢谢老婆。 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 那你到底让我歇不呢？ 你买这么多东西，那又不一样，这咋给大夫分呢？ 按劳分配。 按劳分配。 对。 哎，那你说这大彩电给谁？ 当然给主刀的了。 那为啥给他呀？ 哎呀，媳妇儿，你不懂啊，你过来我告诉你 啊， 做手术主刀是最关键的。他跟你妈做手术时候，咱这礼要送上去，他手下一留情，呲儿拿这么点口，咱这礼要送不上去，那呲啦的赶紧长口子。哎 就给他， 你彩电得给他，不给他你妈肚子受风，那都不管事，就改掉，快点改掉，快，彩电给他，慢点， 放哪儿啊？ 放这儿来，放这儿，彩电给他。 好了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 说定 了。这彩电呢，就给那主刀的。 对，彩电给，彩电给主刀的麻醉师怎么办？ 哎呀，麻醉师可重要啊。 那 过来，你想啊。做手术的时候，他把麻药少给我妈打这么一点 啊！ 哎呦我的妈呀！ 我干啥？ 那我妈不疼死了？ 那肯定疼死！ 不行，这彩电赶紧给他吧。 彩电不行，老婆，你想，咱把彩电给他了，他一高兴过度，再给你妈多打了那一点，那你妈可十天半拉月醒不过来了。 为啥呀？ 那还不明白？麻药干多了呗。 哎那干脆，那你说怎么办？ 这么的，有这来，录音机给他，录音机 ， 不大不小，保证打得正好， 能行吗？ 没问题，来，录音机给他。 哎，我说 啊， 这抽烟机给谁的？ 抽烟机给谁的呢？你说呢？ 好好想想。 对，想呢。 使劲想想啊。 递钱的那个。 递钱的那个。 哎。 礼也太重了。 哎呦我的妈，老婆，礼不重啊，你不能忽视递钱的。哎，老婆。咱这礼要送上去罢了，这礼要送不上去动手术，他可能给来一个没心巴拉稀里糊涂心不在焉啪嗒， 咋的了？ 在你妈肚子里落下几把钳子。那你妈那肚子可不叫肚子了， 叫啥呀？ 工具箱呗。你得给他，你必须得给，你不给他你妈走到肚子稀里哗啦的。那边 哎， 钱那个啊， 哎 啊， 我说 啊， 东西是不是买多了呀？ 不多。 那这俩给谁的？ 哪样？ 这电人电饭锅。 电饭煲 锅 啊，电饭锅给开空调的。 开空调的 啊？ 我妈做手术跟他有什么关系？ 事关重大，不是一般小关系。老婆，你一想，当你妈漫步走进那手术室里。把衣服全部脱掉，躺在那冰凉的手术台上。这个时候空调开放了，开到最强风，只见那小冷风，嘘，你妈没等动手术呢， 咋的了？ 就硬了。 赶紧给他！ 赶紧给他！当时暖和了，哈哈，走了，给他，快点，给他，那开空调的啊，给他。 啊，行，那这就给他吧。 你得给他。 哎。 啊。 这样，电熨斗给谁的？ 电熨斗给电工。 电工 啊， 那我妈做手术跟他又有关系了啊！ 你别小瞧那幕后英雄，怎么没有关系？老婆，你想当你妈？ 别做你妈的，我妈是你啥？ 丈母娘。 说， 哎，当你丈母娘。 你丈母娘。 啊，对，我丈母娘。当你妈，我丈母娘，漫步走进那手术室里，躺在那冰凉的手术台上，这个时候。只见那主刀大夫身穿白大褂，头戴小白帽，手里握着一把锃明瓦亮的手术刀。只听他喊了一声开始，唰唰唰唰唰，灯亮了。这个时候只见他把手术刀慢慢地探了下去， 呲！哎，咋不拉了？

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Let's start on you. 快乐合家欢， 快乐合家欢，轻松乐无边。听完了小何说的送礼的事儿啊，这佳佳突然想起来了，再过几天呢，就该他们这个一见钟情的纪念日了。他想知道小何准备送给他什么礼物。 这件事儿是我一直在考虑，不过呢，哎，我有点不知道，我送你什么好呢？这么多年了，送了你也不少东西了呀。 用不用我提示你一下啊？ 好啊，这也比我乱猜要好得多了。 虽然我现在已经是孩子的妈了，但是我还是比较爱美的。 没错，这点啊，从你一周做两次美容上就能看出来了。 做美容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想你送给我的东西能用在手上、脖子上、耳朵上，有了这个东西，我就能更美了。 哎呦，你说我怎么这么笨呢？我怎么就没想到买这个呀？得，你放心，哪天啊，我一定送给你。 那你要送我多少钱呀？ 你不是就要香皂来洗洗吗？给你买10块都没问题啊。 哎呀，看来这小何并没有明白佳佳的意思。其实佳佳是让他给自己买首饰的。送礼的时候啊，不仅礼品要仔细的挑好，收礼的人也必须要确认清楚，要不然那就白忙活了。不信呢，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李婉芬、周国志表演的小品《送礼》的片段。 哎，你找谁呀？ 请问这个赵局长在家吗？ 啊， 赵局长。 啊，你找他干啥呀？ 我找。那您跟这赵局长是什么关系？ 俺呢是他丈母娘。你老是想开个公司呢，还是想办个啥中心呢？ 哎呦，我说伯母哎，您老可真明晰。 哎，你看看，这不是那老和尚脑瓜上虱子，他明摆着吗？你看，哎，这个 啊， 这个，这叫20响。 20响。 哎，这个， 这个， 啊，这个，这就是那手榴弹。 哎呦，你可真会说。 俺懂。哎呦，跟你老说哈，哎呀，那么年轻的时候啊，哎呀，那个酒量可大了，海量。这现在岁数大了吧，他的酒量也就差多了。 那是。 哎呀，你还别说呀，那要是有那个啥？ 啥？ 就是那个，哎呀，就是要是有那个酒心巧克力啥的，那滋儿扎一做可别提多过瘾了。 还不好办 吗？啊， 明儿我就给您提了耳进来。 哎呀，你看你这咋说？快坐去吧，快坐。哎呀， 哎呀，您老可真是。 坐。 哎 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老同学。 不，请您抽我这个。 别， 您尝着我这。 我的是。 哎，不，您得尝着我这个。 哎呀，这是3-5的。 洋洋。 哎呀，谢谢你老。 哎呦， 你老快坐。 好的。哎，那什么，伯母啊， 哎， 那您看我这事儿，赵局长他， 那赵局长3女婿 啊，是啊， 他老婆3闺女、 哎，对，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？ 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。 哎，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？ 老婆，哎呦，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。 哎。你小脑袋瓜还挺好使的哈。 我说这个伯母啊， 哎，你老说，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啊， 全拜托您了。 哎，行啊， 哎， 你就是得等等啊，哎，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夜豆包啊。啊，那女婿啊，他出差了。 出差了？上哪儿了？ 说是上啥家呀？ 啥家？ 啥家？ 上啥家？哦，佳木斯，对不对？ 不是， 是 啥？哎呀，啥拉呀是？啥？ 的伯母哎，哪有撒哈呀？那是拉萨。 啊，不是不是不是。 啊？ 想起来了， 你慢点，你慢点。 是你家拉瓜呀？ 你家拉瓜出国了？ 是啊是啊。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？ 哎呀，这不长啊。 啊。 他今年回不来，明年准回来。那明年要回不来呢？那后年一准回来。 后年。哦，我这一等就三年呢。行，得呗，我做伯母了。 哎， 您老啊，先来这嘎达歇着吧。 啊， 我跟您拜拜了。 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 看，三年我受了。 你是这小气鬼， 这老太太成心拿我开涮，你这边。 你家拉瓜， 这亏他想得出来。对了，我等三年，那黄瓜菜全凉了。你看，你就看他那模样啊，整个就一大纸包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婉芬、周国志表演的小品《送礼》的片段。后来啊，小何知道了佳佳要的是首饰，赶紧的给他买去。售货员问他了：“您这个是送给您太太的吗？”“是是是。”“是生日礼物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是结婚纪念日？”“不是。”最后交完钱啊，这售货员挺同情的，跟这小何说了：“希望您送了礼物之后啊，您太太能够原谅您。”好了，说完这些送礼的故事啊，节目时间也到了，最后为您送上一首熊天平演唱的《心有灵犀》。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韩健代表编辑小新，制作叮当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回见。 落花温卷风帘，我的影子没有家。太阳红树摇动，流浪何时能停泊？黑色忧郁，红色的痛，逃不出你的眼眸。蓝色的心，心中话语，翻不出你的胸上心。心有灵犀，你的心；心有灵犀，我的心。沉默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。心有灵犀一念心，心有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终会了相信。哎呀呀，